丽蓉，小西，丽蓉，小西，丽蓉，你提高很多呀！哎呀， 员工们想和学习， 我跟他学什么呀？我学这个啊？ 你跟我学的多了，当好一个保安，你啥都得练。练武功，练眼力，是不是咱小区的人？你一眼就得认出来。哪边走过来两个人？谁？ 哎呀，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。哎，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？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啊？ 对，昨天不是这个。 那会是谁啊？ 我不知道，我快快快快快！ 怎么办呀？ 过来了，过来，过来！ 怎么办呀？ 不该看了，别看。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。 阿姨好。哎呀，你儿俩是真和谐。 对呀、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。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，人厉害，养那个狗更厉害。妹儿啊，轻易不要惹呀。 惹咋了？ 惹。咬你！ 哎呀，哥，你的手让狗咬了。 情况是这样的，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！哎呦，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。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，吓得哇哇直哭啊！咱是干啥的？咱是保安，我得管他。我说你干啥的？那狗，你过来！ 不是你这么讲话，那个狗听得懂啊？ 我是谁呀？我有办法 啊！ 你，妈，妈妈。 呀，他还真听懂了。 哥，你真牛。 那看见了吧，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。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啊。 干啥？咬这小孩算啥？有本事你咬我呀，你敢咬我呢？ 哎， 走口。 哎呦，老马呀，看起来这条狼、这个狗很凶的呀。 狼。 哎呦，小马，我到处找你，你那手怎么样了？ 哎呀，你没事儿。 哎呦，你看我这孙子，他真不懂事儿，把你手给咬了。 不是，大妈，不是你孙子 啊？这是我孙子。哎，你还不赶快道歉？ 哎呀，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。哎呀妈呀，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！ 哎呀，老马呀、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。 小马， 哎， 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，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。 走 啊，那我走了啊。 好好好， 快跟叔叔再见。 再见， 再见，再见， 再见，大侄子。 哎呀，老马呀，这条狗敢把你咬了，他很骄傲呀。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，训练。 好的，对，我不想训练了。 呀，为啥不想训了？ 你说嘞？ 不想干保安了。 啊，对，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。 呀，哥，你看看，他不想干保安了。 你为啥？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。 你干啥有意义呀、老弟呀、你可得想好啊。咱在北京工作，你又是干保安，你爹你妈多骄傲啊。北京是啥？祖国的首都啊，那就是心脏。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，那就相当于胸脯肉，多值钱呢、 不管怎么讲，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。 哎呀，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，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是吧，哥？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。 那好吧，老马呀，我找了一个女朋友，那个女朋友很爱我，我也很爱她，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。 长成你这个样，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。 哥， 那没啥呀。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，可我是个保安。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，公安保安平级嘛，那公安有啥呀？ 公安有枪。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。 不是，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。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。 是， 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，精神。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。 灰色呀 、 啊、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 啊， 空军是天空蓝，海军是浪花白，咱保安水泥灰。 这些我都讲过了，没有用的。 你跟他说重要的，今年的奥运会无以伦比。 对， 安保工作多出色。安保那就是说咱嘞。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？ 你是干啥的？